下雨洗净空气，阳光醒来它温柔地爬上玻璃，阵阵起风舞动思绪有点不安，白色窗帘随风飘飘然，看着那些我喜欢的小狗狗皮，给你一半给我一半还剩一半，猫咪傻傻转着圈子追逐地板，打翻我的那个下午茶。照进的瞬间。